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属歌词。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那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会听到这句开场白，而在同时你也会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来自不同声音的故事，他们被称为有声来信，而我就是一名投递员，在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把这些来信专门的投递出去。我们的节目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音乐，而这个时间呢，同样留给你拿出手机，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这个时候回复故事两个字，回复关键词故事，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了。 OK， 继续下半时段是我们的有声来信，稍后听到几位朋友的声音。Tornado 来自 Little Big Town， 昨天刚刚被开了一个脑洞啊！如果未来科技可以实现一种技术，让你穿梭到任何一个年代，从古到今，比如说每周末呢，你会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随意穿梭，那么你会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特殊，你会去哪个时代？会去哪个时间段呢？我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考虑，我们先回到九十年代，跟那个时候的王菲打声招呼。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 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痴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 这应该是那时候相对来说比较纯粹比较贴合1993年的作品了。王菲呢总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在她身后其实有很多无数的宠爱她的音乐人，可以说那时候是我们的黄金卡带时期。接着刚才的问题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回到70年代的，我要把齐豫的橄榄树当面放给我父亲听，我想看到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表情，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在说这首歌曲是他最喜欢的。你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每周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回到任何一个年代，你想回到哪里？想看那个时候的什么？达达乐队。 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在那些炙热潮湿的喧嚣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汗水渗透着真实的水中，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 抱起来风吹金黄夜色的大地让我带到这里承受的消息在那些雪花绽放的日子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冰雪的花粉在脸上 不知道彭坦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可能会想要带着达达乐队回到哪里呢？没准是60年代哦。刚刚还想到了在《夏洛特烦恼》里面，对，1997年的时候，当他穿梭时间回到过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把那些还没有火的歌手的作品一一的演绎，的确是一个办法。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是加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贝壳断开夹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 ABAB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太阳每天都为晒盖被子，但地球时常也依然准时，繁星时间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这旅行，可故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是现在是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太阳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彩虹金刚。 来自孙燕姿《彩虹金刚》，怎么说呢，这首歌曲可能让孙燕姿也是再一次的穿回到了60、70年代。刚刚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脑洞是来自于我前几天看的一个美剧里面提供的这么一个线索，一个想法，当科技可以实现的时候，那有很多人可能会通过这个方式去寻找，比如说寻找自己爱人年轻时的模样，再有就是看看自己年轻的父母啊，还有就是停留在那些虚幻的那些世界当中，不愿意回到现实来的。所以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其实也不见得非得需要高科技才能够穿回到那个时代，比如说我们在下面的这首歌曲一样可以把我们带回去。因为音乐是最容易实现穿越的载体，光阴的故事

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 即将出国的弟弟点播了这首歌曲《北京北京》。即将出国，他有一个全新的环境，从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全方位的适应。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我也是在这座城市送走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小房间，不要关心我，不要安慰我，让无奈沉淀。 新年如果说让我给自己许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愿望的话，可能我下意识的想到就是丢掉手机，丢掉电脑。当然我知道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手机已经渐渐的成为另外一个我了，而且很可能是大多数人所认识的我。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底部如果你不知道不熟悉我们的互动方式的话，可以回复故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具体互动方式，文字语音都可以，也可以把你想说的想听到的音乐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很多软件在做盘点，比如说账单啊，花了多少钱，都花到哪里了，听过什么音乐，看过什么书，都追过什么剧，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盘点。在今后明后两天周四周五的时候，同样的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会给你盘点一下我在2017年听过的两个歌单，几首歌曲，一种是仅限于2017年上线的新歌，一种是我在这一年当中听过的最多的也是最有感触的一些歌曲。你也可以把你一年当中听过的最有感触的歌曲和我分享一下。来听第三封来信，来自在路上。 您好，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了，平时上下班都一直听咱们这个频道，所以今天想借着这个节目呢，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公司的同事们，歌的名字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借着这首歌来表达一下我的新年祝福。就是因为工作性质，一到年底我们的工作就非常的繁忙，就像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里边，别的人可能都是在陪家人或者出去玩，但是我和公司的同事们呢，最近都一直在加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时间陪家人。但是公司的同事们平时就像家人一样相互照顾，一起工作奋斗，所以希望新的一年里我的同事们都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公司也可以蓬勃的发展。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有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我喜欢一回家就把乱糟糟的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获得幸福一样，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真心，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用心，一直最有默契， 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这里面有吕方、伊能静、温兆伦、潘越云、姜育恒、陶晶莹等等很多人。刚刚听到了高音啊，如果没听错的话，应该是来自潘越云的。这是在1995年的台湾飞碟唱片推出了这首形象歌曲。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比如说滚石唱片也推出过，张艾嘉、李宗盛，然后比如上华唱片也有推出过，当时的许茹芸、动力火车、熊天平他们的那首蜗牛。当然可能更多人听到是因为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因为此曲都是来自他的创作。非常羡慕能够和同事们一起加班，虽然说这是一个要更苦更累的时间，但是能够一起并肩战斗的共同前行的感觉是很好的。我们来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封来信，是来自我们的小伙伴沙塔拉，听听他有什么想说的。 主持人你好，我是沙塔拉，我今天呢想点一首孙燕姿的歌，叫《我怀念的》，想把这首歌点给我的闺蜜，因为这两天不是流行晒自己18岁的照片吗？我无意中呢就翻到了闺蜜18岁时的照片，照片里她的笑容就很天真，很好看，勾起了我跟她很多的回忆。虽然之后我们的生活起起伏伏的，经历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但是所幸呢，我们都还在彼此的身边，所以想把这首歌点给她。我怀念我们18岁的样子，也怀念18岁的他，但是祝福现在的我们可以越过越好。嗯，就这样。 18岁，孙燕姿，我怀念的，刚刚已经听到了。希望你们有18岁相遇的时间，你们的情谊能够再过更多的18年。今天节目到这里快要结束了，如果你想要有声来信发送给我的话，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互动方式，文字语音都可以。你也可以把你想点播的歌曲告诉我，包括你想让谁听到，你也可以告诉我，甚至告诉你想要告诉的那个人，让他准时收听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就这样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不要走开。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